像一盆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，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。沙漠有了我，永远不寂寞，开满了青春的花朵。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，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，我给你小微风吹开花朵，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，像一盆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，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。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，我给你小微风吹开花朵，爱情的小花属于你和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我在高山唱你在青山喝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。我在高山唱你在青山喝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。